歡迎大家收聽 Sci-Fi全面睇， 我是 Tasku， 我是韓榮，我是老易。 是啦，今天又可以好齊人咁去同大家講講嚟緊嘅有啲咩大家可以睇可以聽㗎喎。 係啦。 係啦，咁今個禮拜有好幾套嘅電影嘅上畫啦。咁分別有呢個咩天殺撞正怪怪獸啦。咁有乜嘢呀，仲有呢、這個 露營啦。 露營未做，露營未做，係魔法天書。係啦，魔法天書。係啦 ,Inkheart 啊。係啦，咁另外啦，有一套重頭，我哋覺得重頭啦，就係、是、二十世紀少年啦。嗱，咁我哋分別咧，今日會同大家講講呢幾套戲啦，咁同埋有少少新聞咁啦。 係， 咁講講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係啦，咁我哋或者嗰陣啊，我哋可能會加多一個環節嘅喎。係啦，咁或者臨尾嗰陣，我話俾大家聽啊，嗱，係啦，因為大家話聽得唔夠厚啊，收到好多 email 話，好，咁啊， 信眾要求加翻牆， 係啦，好，咁我哋講講呢個天殺撞正怪怪獸 Monster vs Aliens 啊，邊個有想講先？ 其實個故事就好簡單嘅啫，嚟一個叫 Susan 嘅新娘子。陳慧琳啊。陳慧琳啊，配音嘅，咁就，不過我睇英文版，咁就。比較隕石撞啊，撞到之後就吸咗佢啲能量啊，入邊嗰個四廿幾尺高嘅巨人啦，四廿八點幾咁軍方方面咧，原來咧一直都有 keep 住一啲怪獸嘅，咁就係以為做佢嘅 special task force 咁啦。 即係唔知啊，陳慧琳自己嘅。 係啊，咁樣原來咧嗰度仲有一個叫小強博士啦，Doctor Cockle， 佢就係、是其實每一個角色都是有影射一些。 我們一陣逐個角色來講影射什 麼。Doctor Cockle 就是一個半人半曱甴的物體啦。另外 Missing Link 就是半人猿半猩猩啦。還有Insect Source 就是叫蟲龍子啦。 他香港咁叫啫。 就是一個巨型的大蟲啦。同埋 同埋個敵人， 仲有一隻 仲有邊個？ 同埋一隻 勇 阿波啊，叫下一個綠色嘅啫喱咁啊，藍色嘅啫喱咁啊。 咁你個嗰個敵人外星人係叫乜嘢咧？ Galaska 咁就啊，銀河殺星啊，中文就 叫。真係唔係戴眼鏡， 係四隻眼嘅八爪魚。 八爪魚咩？ 下面八， 哦係咩？ 唔止八爪，好多爪啊！ 上節先， 係 咁啊，揸咗一架超巨大嘅侵略機械嚟地球。 唔係，首先派咗個 Paul 嗰個巨型嘅機械人，又同蟲龍子咁大隻嘅。咁樣佢點解要搞事咧？就係、是、原來跌落嚟嗰個隕石咧，係佢只太空船嘅 core 嚟嘅， 即係乜嘢？ 嘅能量核心啦。 哦，要攞翻啊！ 咁樣佢就要攞翻先可以實行佢征服宇宙嘅計劃。咁佢拍嗰只咁嘅單眼巨大機械人咧，其實係一隻鋪嚟嘅啫，一個鋪中文點講？ 你意思佢唔 探測器 嘅？探測器佢只船啊？ 唔係嗰只機械人 船重大啊？ 即係船個重巨型嘅。 哇！ 好多隻嗰啲鋪嘅，咁結果咧就。典型嘅軍隊就冇效啊，對住呢隻嘢，咁啊就怪獸部隊出馬啦。咁啊最後 Susan 搞掂咗佢，結果就成條金門橋砸咗佢度。 咁你話唔係得一隻嘅喎，咁點算咧？ 哦，咁跟住咧，佢哋就會被捉到去慶功宴嗰陣咧，就被阿 Susan 俾佢捉咗去武艦啦。咁樣 外星人 俾阿銀河殺星捉佢武艦，咁跟住成堆人去救佢啦，咁打咗一輪之後呢，終於到佢本來抽返走 Susan 啲力量嘅，咁佢可以 Susan 可以變返正常人咁啦，咁但係結果因為隻船被破壞得太緊要，就要自爆，就帶個能量體走咁啦，阿銀河殺星。咁樣 Susan 就為咗救佢嘅幾個同伴呢，就吸返嗰啲能量，咁變返巨人，咁就夠。佢唔止大㗎，佢係好大力㗎，可以隨手扯爛隻太空船㗎。 識唔識飛㗎？ 唔識。 咁佢點樣走啊？ 蟲龍子進化咗做飛鵝。 變咗莫斯 啦。係啦。你破穿咗橋啦已經。 人都知啊。 嗱，咁大致上个故事就系咁啦，都系啊。 完噶啦。 哦，咁打赢咗嗰、那个啊，同埋个银河杀星咧，本佢成个星球嘅唯一嘅生还者。 哦。 因为佢毁灭咗个星球。 咩？ 因为佢毁灭咗自己个星球。 毁灭咗自己 个 星球。 点解 会 咁嘅？ 哦，咁佢话佢实验意外咯。 哦。 所以佢实验。 咁最后有冇打低呢、這个？ 打低咗。佢个军队就系做咗一大堆复制自己，不过系死蠢嘅。 咁最尾点啊？最尾点？ 最尾就系令到佢走唔到咯，自爆嗰阵。 自爆 啊！咁佢就跳咗出嚟咁啊，从龙之啱进化咗，变咗飞蛾咁就 救 咗 佢哋啊！杀星都流落咗地球啊！ 应该系炸散咗啦。 宇宙大王死咗啊！ 应该炸散咗 啦。哦，咁最尾阿 Susan 即系阿陈慧琳有冇结到婚咧？因为佢开始 冇，佢话 喺度噶嘛。 佢话其实老公老点佢嘅，老公一升职咧就话本来想去巴黎就话唔去啊，去求其喺个 countryside 度假算啦。 点解咧？ 要升职啊！ 要升 职。咁佢都结咗成婚系咪？ 冇，最初结唔系不嬲结唔成婚。佢话而家我知道自己仲要升，唔使佢一夜弹咗去大西洋。 最后 系。一夜弹咗去大西洋。 唔要男人啦。 啊， 系啦。 咁、每个角色都影射一啲嘢啦。嗱，就系、是、例如 Susan 咁啊 ，Susan Murphy 咁啦。 系 啊，陈慧琳个角色咁就其实影射一套黑白嘅电影啦 ，Attack of Forty Fifth Woman 啦， 系啦，四廿七嘅巨人女人， 吓巨人女人咁就大致上咧差唔多啊，一个吓又系又喺个教堂咁样啊嘛吓，咁 都系咁嘅咩？ 系系。 哦，咁过去啊，点解会变大噶？ 吸咗啲军用嘅嗰啲辐射咁上下嘢。 哦。 啊，咁嗱，蓝色啫喱咧，其实就喺好多套戏度出现过啊，包括。The Thing 啦，同埋另外一套八十年代嘅科幻片，我唔記得個名啊。成間戲院咁有啲粉紅色嘅液體影流出嚟，嗰套我諗你都有印象啦。咁嗰度即係好典型出過嘅好多科幻片嘅啦，一啲液體化嘅生物啦。咁 Missing Link 咧？就影射 The Fly 啊，或者一啲 唔係個小強博士即係 The Fly 嚇，啊唔係小強博士啊 ，The Doctor Cockle 就影射 The Fly 啦嚇，咁又係想令自己體質更強咁將自己搞咁啊意外地搞到自己變咗只曱甴啦，The Fly 又當然變咗烏蠅啦嚇，咁樣明顯從龍子大家都知道莫斯啊。 系啊，莫斯拉即系日本嗰只飞蛾啊， 哥斯拉系列打嗰只。咁Missing Link其实就有少少似 Iceman 啦，即系尊龙做嗰套啦，再加埋黑狐妖啦。 哦，系啊，半人鱼啊嘛， 吓 半人鱼呢种怪兽， 一个雪藏咗几万年嘅物体啊，喺今日复苏咁啊，当然搞笑版啦。 嗱呢套戏咧好有特摄片感觉噶，虽然系卡通。 啊系，因为佢哋打斗啊，同埋例如阿 Susan 被嗰个机械人，嗰个机械人比佢巨大好多啊。 哦，系嘅咩？ 吓，嗰个机械佢好细只嘅，相对个机械人嗰、那个。我諗起碼200米嗰只嘢。 咁個松隆子咪好巨型？ 啊，松隆子好巨型啊！ 最巨型嘅 松隆子。最巨型 松 隆子嚇。哦。咁喺啲大廈度避，即係周圍匿埋，發現咦望一望喺上面。 咩喺上面啊？ 只嘢喺上面望。 我大一睇唔到啊。 上面。 係啦。咁呢套戲裏邊咧有 幾有趣嘅。 幾得意嘅。咁啊邊個配邊個咁咧？當然陳慧琳就係 Susan 啦。都叫高師奶喎，都幾高嘅，係啊， 高師奶， 係陳慧琳都幾高嘅，係， 係啦，師奶佢結唔成婚嘅， 係咁佢咁叫啦，唔知點解啦，係啦，嗰隻藍色啫咧叫普普啦， 都係嘅 Bob， 係啦，咁啊嗰隻曱甴頭博士叫大強博士，喂唔係叫小強喎，改咗，係啊，佢叫大強，係啦，咁嗰隻半人魚就叫做佢叫咩失落之環。 啊， 系啦，系啦， 咁正常。 系啦，咁啊，松龙子大家就已经讲咗好耐啦，系嗰只就松龙子啦。当然个写法系一条松个松，一条龙个龙啦，唔系嗰个松龙子啊，大家讲咗咁耐，大家唔好误会啊，唔系上一套啊，怪人十二相嗰个， 唔系嗰个，有时间都可以同啲小朋友去睇睇，值得一笑嘅呢套。 大朋友睇都 OK 噶。 系，因为都可以令你回忆咗好多啲几科幻片嘅经典片段，同埋即 即係加上佢配啲對白，其實幾好笑嘅。 係，冇錯冇錯。咁另外原來仲有鐘鎮濤咧配嗰個嘅將軍嘅喎。 嗰、那個佢哋個老頂嚇、 啊啊，叫咩咩咩將軍啊？ 唔記得啦。 係咯，好。 係嗰啲典型將軍款嚟嘅啫。 係一個好典型咁啊，好大個胸肌，好多鬚根嗰啲軍佬啊，即係好多時卡通片或者漫畫書啲軍佬樣咁啊。 即係多嘢講，但係冇乜實際行動嗰類。 依度佢有㗎，又要親自去救佢，不過當然好廢啦。 都有唔知著咗啲咩飛行器，要咩去打㗎嘛？ 唔係飛行器，係去探啲怪獸，因為實在比例得太緊要啦。 O K， 咁呢套有冇嘢要補充咧？ 冇乜特別嚇， 冇乜特別。咁啊，講呢個咩咧？咁啊，唔係講呢個，不如講呢個魔法天書先。 魔法天書啊，又係啊，《盜墓迷城》嘅男主角嘅一個其實都唔係好新嘅舊新作啊， 啊，因為 Abandon Visa 係 Abandon Visa 係啦， 咁就 呢套嘢原本就早啲上啊，因為又係嗰啲罷工問題啊，所以延曬期咁樣成個製作。 但係我見因為已經坊間度已經有碟出㗎咯。 嚇？ 係啊。 哦，嗱咁啊叫 呢套戲就未睇，所以有啲咩好介有？你睇咗未咧？ 我睇過㗎。 嚇、啊，有啲咩介紹啊？ 咁佢個英文名叫 Inkheart 啊，咁其實咧係真係一本書嘅名嚟嘅喎。係。即係呢本書又係叫翻做 Inkheart 嘅喎。 Okay， 即係佢將現實咧同呢個嘅故事裏邊嗰嘢係搞混亂嚟嘅，同埋佢裏面嘅原作者咧係有出現嘅。當然個人名改咗少少嘅，係啦， 即係好似阿 Stanley 咁樣去客串翻自己 Marvel 電影嗰啲。 唔係，即係佢講咧寫呢本 Inkheart。是有個人寫的嘛、 哦、 即是他其實呢故事是講什麼呢，就是講這個現實世界裏面呢是講主角啊、 嗯、 主角他叫阿毛咁呢，他個即是他個簡稱啦、啊、咁他說呢原來他有個特殊的能力的，就是當他呢去朗讀一些的書即是其實是故事書啦、啊、當然是咁呢他就可以有個能力呢將故事書裏面的人物啊轉移來現實世界的，咁但是呢咁咁咪好得意咁係啊，咁但如果轉移咗啲壞人嚟咁點算呢，咁佢淨係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呢就將一啲呢本 Inkheart 裏面嘅一啲壞人啊轉移咗嚟現實世界。咁原來呢呢、這個轉移呢亦都係等價交換㗎喎。咁點呢、啊、就係話呢有一個人嚟呢，即係有一樣嘢嚟呢就有一樣嘢入去㗎啦。咁、 哦、 結果呢佢就喺無意中呢就將佢老婆呢轉移咗入呢本 Inkheart 嘅書入面。咁佢但佢初都唔知㗎喎，佢初就知道老婆失咗蹤㗎啫，佢完全唔知道自己有咩能力。咁呢咁開頭呢就有一個叫 Just Finger 嘅一個人呢，咁原來就由呢本 Inkheart 嘅書度走出嚟嘅。咁呢佢就死都要搵返呢個男主角，因為佢知道呢原來即係佢好想返返入去呢本書嘅世界喎，因為佢個老婆喺度等緊佢。咁佢係一個即係火系嘅魔法師啦，可以算係呀。即係佢可以使用火呢樣嘢。咁但係佢現實世界呢就唔好靈強㗎喎，唔知點解。 哦 但都佢都得嘅，即係佢可以令佢手著火，但係咁多咯。但可能佢現嗰、那個原本個世界就好勁㗎嘛，可能 係 啦， 係、oh, 啦、okay. ，同埋佢應該唔怕火，但係現實世界佢又會燒親㗎喎，可以。即係總之佢唔係完全係控制得到嘅喺現實世界。好啦，咁但係呢個人咧本身咧有好鬼怕死㗎喎，咁佢成日好想咧叫呢個主角咧幫佢翻返原本個世界咁咯。咁後屘咧就發現咧原來有啲壞人都走咗出嚟啦，咁有個叫做Capricorn 即係 Capricorn 係咩？山羊座，係即係個名叫 Capricorn。咁個壞人嚟喎，咁係一個貴族咁啦。咁佢咧就原來咧佢手下咧係有一隻嘅怪物。咁呢怪物咧佢就成日想召喚佢嚟呢個現實世界，咁佢就統治呢個現實世界，因為佢好中意呢個現實世界嘅喎。佢覺得呢個世界好正嘅喎。 唔係有少少似嗰陣時候《舒華辛力加》嘅幻影英雄咯。 有啲似。 個故事 係 最近其實都有套嗰個咩呢魔法仙蹤定魔啊？ Belfast Story 係啊，嗰、那個 點解咁講？ 因為都係將啲故事人物帶入嚟個現實世界， 冇帶入現實世界，佢係開口中嘅人。 口中哦，唔係上次嗰套迪士尼嗰套製作話有一個公主喺個童話世界跳出嚟現實世界嗰、那個 係魔法奇緣， 魔法奇緣， 真人版嗰套， 真人版嗰套，咁啊變咗做係一啲故事角色跳咗出嚟之後咧，就冇咗故事世界入面嗰啲嘢，適應咗啲現實世界嗰類咯。 係，哦，唔係佢唔係講呢樣嘢嘅，佢主要唔係講呢樣嘢。嗱，咁佢主角阿毛咧就有咩能力啦？咁咧，咁佢嗰個壞人咧就點解一定要揾佢？佢叫佢做 Silver Tongue 咁，咁就係咧有呢啲所謂有 Silver Tongue 嘅人咧， 就可以做呢樣嘢。原來佢係比較好啲嘅。原來咧，佢一路咧呢、這個壞人咧，佢已經揾到咗一啲其他都有呢個能力嘅人喎。咁、 okay, 但係咧，嗰、個人又口吃又剩嘅，所以咧佢讀出嚟嗰啲古仔啲人咧就唔完整嘅，塊面咧就有啲文字喺度嘅。如果大家睇個 poster， 咪見到啲人 一藍一忽， 佢唔係一藍一忽，就塊面有啲字喺度咯。同埋同佢原本係扭曲咗嘅，因為佢唔完美啊嘛，係、 哦、 啦，咁所以咧佢就一定要揾到呢個毛咧，佢即係就諗住咧可以即係將成個世界佢即係佢中意搬嚟嗰人搬嚟啊，特別係佢嗰個仆人就係、是、嗰個 shadow 就係一個怪物嚟嘅，其實都唔係人嚟嘅，係一團煙咁嘅好巨型嘅、哦 okay、煙火咁嘅嘢怪獸嚟，係、okay、最尾出現嗰只嘢咯，咁佢有呢只嘢佢就可以統治世界，咁當然阿毛啊傻佢都傻啦，咁但係佢冇辦法話捉曬啲阿女啊嗰啲咁啦，咁喺度啊威脅佢咁啦。咁就困住佢哋啦，咁初初都去 test 佢嗰陣呢，佢就叫咗我呢個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裏面嘅一個後生仔啦，佢又唔係阿里巴巴嚟㗎喎，即係總之係一個阿拉伯少年咁啦。咁後來呢阿拉伯少年就同咗佢女兒一 pair 㗎喎。係啦，後來當然適應咗現實世界，最尾冇走到嘅喺電影版入面、 哦。全部都冇走到。 唔係。全部都走曬，最屘係呢個阿拉伯少年冇走嘅啫。 明白。 係啦，咁但係中途咧，佢成日想捉佢老豆啦，咁但係佢無意中咧就即係捉咗佢個女喎。 咁佢有冇放到其他人出嚟同佢對打咧？ 佢又冇咁諗喎，唔知點解咧。 係咯，點解？ 係咯，其實好多可以喎。係 咯。 佢又冇喎。 放翻佢哋嗰啲魔法師出嚟咪得咯。 如果根據呢個日本嘅卡通，一定會咁做啦。 啊！但係如果呢個故事其實你就算正義聯盟都玩過類似嘅嘢喎。 未講完嘅。嗱到戲玉咧，發現咧，原來呢個女仔咧，原來比佢老豆有更強嘅能力喎。 即係佢可以完整啲 call 出嚟啲嘢。 唔止嘅， 一岩一忽。 唔止嘅，佢成有能力改寫個故事嘅、 哦。原來如此。 係啊，咁佢初都唔知嘅喎。咁佢初就諗住佢同佢老豆咁嘅啫。咁佢就初就無意中咧讀呢個綠野仙蹤嗰陣啊，咁令到嗰只狗啊偷逃走咗出嚟咯。係啦係啦，咁後屘佢捉咗塊啦，咁啊直情佢都唔使要呢個老豆啦，咁直情幫女仔著到一啲好中世紀咁嘅公主咁嘅裝啦，咁就話要佢召喚啲 shadow 出嚟啦，唔使 test 啊。咁最尾啊，大家即係睇過啲畫頭都見 過嘅嘢啦嚇， 見過啦嚇，咁就當然即係召喚咗出嚟咧，佢揾佢啲阿媽啊啲威脅佢啊嘛。嗱，咁頭先咪一路講話佢媽唔見咗嘅，但原來佢媽咧已經俾嗰個口吃嗰個人咧由本書度釋放咗出嚟噶啦。 又一男一忽嘅又係。 冇咗唔識講嘢變咗啞。 喔、oh, ,ok。 即係佢唔完整嘅總之係變咗啞嘅。咁同埋穿住好怪嘅衫呢佢嗰個怪嘅世界嚟嘅。咁佢一路就捉住佢媽嚟威脅呢個女仔。咁最尾佢叫咗個怪物出嚟之後呢咁點算呢點收科呢咁跟住佢原來呢後尾隻狗啊擔咗個原作者呢佢喺個監獄裏面即係佢困住佢嗰陣呢佢嘗試改寫個故事啊。係啊咁佢就攞起嗰啲紙嚟讀佢發現 work 㗎喎。咁跟住後尾冇啦張紙又俾人搶埋點算呢跟住佢老豆俾啲墨水筆佢就喺自己嘅手上面開始寫。佢、哦、一定要寫㗎喎佢一定要讀出嚟㗎喎。佢 讀出嚟先有咁嘅能力。 冇錯啦咁佢一讀呢咁就可以改啦。一隻怪獸呢就諗返起自己點解會變成怪獸呢原來就係所有嘅俾呢個衰人害嘅亡靈而變成㗎嘛。咁、哦、其實你應該整個嗰陣就好憎呢個人係咪因為佢呢就向佢呢個主人襲擊啦。 喔、哦、原來。 類似咁樣咁就改寫個故事咁當然最尾係搞掂咗個壞人啦亦都將一切嘅嘢即係佢寫乜都可以實現㗎喎基本上。咁最得意就最尾連個原作者啊，佢都話咧，佢其實好厭呢個現實世界喎。佢話佢原來一路夢想咧，就係真係走入佢自己嘅 魔法世界。 咁佢哋都將個原作者真係送咗去嘅魔法世界啦。咁最尾嘅大團圓結局啦。咁但係咦，咁啊 ，Just Finger 點算咧？咁最尾都係最後由呢個嘅男主角啦，咁啊幫佢實現佢嘅即係個夢想啦。唔係，佢真係送翻去。咁但係咧有個問題啦，佢哋原來咧翻去咧，佢知道自己會死嘅。因為在個古仔佢已經知道咗佢最後要死嘅。咁但係咧佢就話唔怕，因為其實命運咧佢即係都唔係一定會係咁樣嘅咁之類。即係佢話總之有個人等緊佢，即係佢個老婆啦。咁所以佢一定翻去咧。咁原來後屘翻去好靚嘅。咁最屘翻去嗰陣咧就同咗一隻嗰啲叫做乜嘢？即係嗰啲可以喺啲花度好似採蜜嗰啲雀叫嗰啲叫咩？蜂鳥啊。 Beeble 咩？ 係啦係，有隻蜂鳥咁同佢交換咗咁樣類似咁樣。咁我唔知佢係咪講啲蜂鳥其實喺嗰個世界度嚟喎。 系， 可能佢系咁讲啊，即系喺魔法嘅世界度嚟嘅嘢咁咯。 边 咁中间亦都见过好多嗰啲 unicorn 啊，或者嗰啲牛头人啊，咁但系佢唔系坏嘅，全部都善良。 哦，全部都善良啊，牛头人嗰啲吓。 佢恶，但系佢唔系衰，因为佢 样衰嘅系。 样衰啊，因为佢系嗰个口吃嗰人叫出嚟嘛，佢基本上嗰只冇乜能力，系啊，只不过一只动物嚟。 哦，系先。 咁全部都系善良嘅，甚至乎中间嗰啲绿野仙踪入边嗰啲会飞嘅马骝，全部都系帮个女仔嘅。即系所有童话故事入边 又有绿野仙踪嗰啲。 有咁你 total 嗰只狗都叫咗出嚟啦。因为佢讲之前嗰口吃嗰个人唔知叫咗几多出嚟嘅，叫咗好多嘢出嚟噶，就困晒喺个城堡入边噶。咁后屘佢梗系释放晒佢出嚟咁样啦。 啲大佬啊个魔女，绿野仙踪个魔女啊嗰啲。 诶，咁呢个好明显嘅童话故事系嘛？系啦，咁呢个古仔原来咧系未完噶。咁電影呢就拍咗呢個叫做第一集嘅首部曲，原來係一個三部曲故事啊。咁第一個就係 Inheart 啦，第二個就 Inspire 啦，第三個就 Indeath 啦，係啦。咁後面啲故事呢就會繼續延續呢個 墨與墨水死亡咁啦。 係啦，咁就會繼續延續呢個故事㗎喎。咁而家人物亦都會返返嚟嘅。咁會唔會拍到落去呢？咁似乎而家就有啲困難啦，因為原來呢話嗰邊嘅票房同埋嘅影評啊都唔係幾讚賞呢套戲㗎喎。 哦， 係。 明白。 咁但係其實呢睇呢套戲又唔差㗎喎，即係起碼比我想象中好睇啦。 我諗唔係好啱佢做係咪？ 唔知道，我覺得呢套好睇過《盜墓迷城》㗎，唔好意思。 咁佢好似唔係，即係雖然佢都幾大隻，但係唔係咁英雄 feel 㗎喎。 呢套戲佢唔係英雄嚟㗎。 唔係英雄嚟㗎 ,ok, 咁 套戲佢咪咗個老豆 㗎嘛。哦，咁都 ok 嘅。 佢嘅能力就係去讀書㗎嘛，你想佢有幾英雄。 但係佢喺呢套戲同之前嗰個《地心探險記》呢嗰個表現方面係。 嘩，呢套戲老實講喺今年裏面我係最好睇嘅戲。 地心探險記其實都係佢嘅表現都係麻麻，基本上無需要演技嗰套戲由頭打到落尾。ok, 係啦。嗱咁好啦，咁講咗呢兩套啦，咁原來嚟緊個禮拜就會做 Lowing 係嘛，四月十六號啦，係啦，原來咧 Wolverine 亦都會喺今個月月尾四月29號上映喎， 呢個正常嘅版本啦，唔會俾你見到啲只得間線嘅 CG 啊，係 啦，咁29號就星期三嚟嘅，咁30號四月30號星期四就會做呢個怪誕隨意門啦 ，Caroline。 是啦，就是我哋之前介绍过呢，是Tim Burton 嗰度啦，即係比较黑暗嘅。 比较怪雞嘅动画啦。 是啦。咁就呢个古仔呢就会讲呢个女仔呀。咁其实成日好唔满意喺现实里面嘅父母啦，咁或者世界咁样。佢成日觉得父母好唔识做咁样嘅。咁呢佢就成日即係幻想另一个世界里面呢就有啲更好嘅父母咁。咁结果不如諗到啦。咁去咗另一個世界㗎嘛，咁其實之前我哋同大家有介紹過呢套嘢。 係係。 咁佢出得好開心㗎，但後面發覺原來呢個世界呢係好恐怖嘅。 係，因為全部都俾人換曬啲紐扣嘅眼呀咁嗰啲呀。 係啦係啦。咁最尾都係講佢點樣即係救返其他。 精靈嚟㗎其實係。 即係妖怪咁樣。其他嘅即係俾佢即係真正嘅父母同埋一啲即係佢真嘅父母其實俾人捉咗咁同埋其他嘅即係係俾佢俾嗰啲咪幽靈困住嘅即係小孩咁之類。咁係咁最尾係返到去啦當然。但係個過程都幾詭秘 嘅。咦，但係呢套戲呢我就咁睇佢嗰個介紹呢會唔會有啲似千與千尋嗰類咁嘅故事鋪排呢 黑暗啲囉我諗會。 黑暗好多。 即係天布頓自己本身嘅特色會濃厚啲囉。 因為其實佢都係慣咗呢啲好怪雞嘅都其實幾黑暗 feel,anti-hero feel 嘅嗰啲㗎。 係啊。即係有啲叫做黑色少少嘅幽默之類嗰啲囉。係 呀。 係呀。 獅身娘啊或者怪誕城之夜都係呢類嘢嚟。 都係呢類嘅。 咁但呢套戲呢好似似乎係咁多套裏面呢唯一套係用一個人類做主角㗎喎。 哦係係。 以前嗰啲成個主角係怪物嚟 㗎。怪誕獅身娘個 男主角都係嘅。 都係人嚟嘅。 只係落咗去地獄走咗一轉咁樣嘅。 哦 ,ok。係啦咁再嚟緊啊呢個4月23號應該係早過呢套啊。咁原來有一套章子怡嘅竟然有一套西片喎。咁呢套戲呢係牽涉到啲啟示錄裏面嘅嘢。咁當然呢套戲係一個殺人片嚟嘅啫。咁中間呢嗰、那個殺人嘅即係嗰個嘅個咩個反啦。咁就利用咗呢個啟示錄第六章裏面講嗰四隻嘅。 即係有少少七宗罪嗰啲 feel 啊。係啦係啦。咁大家記得啦即係有四個騎士㗎嘛咁就分別有黑色、紅色、綠色同白色咁分別就代表呢個饑荒、瘟疫、戰爭同死亡㗎嘛 係 係咪咁大家可以掀下呢、這個。 其實係一個隱喻末世大約會係點咁啫。 係啦，咁當然呢套戲入面就冇怪冇神怪，咁但 係 咁但係章子怡呢將會係從成件案係有好大嘅關係。 喔、哦、ok。 咁原來章子怡而家啲英文都講得 ok 喎。 其實因為之前睇嗰啲訪問都 OK 嘅，可以。 因為之前佢唔肯講嘅嘛，即係講初出過去嗰陣。 咁而家咧，男朋友都係外國人咁、根據我哋根據我哋嘅經驗溝拍拖係最佳嘅學英語嘅咩嘅啦嚇。 係學推油咩？ 得噶啦，而家總之佢落落聲噶啦，落落聲噶啦。 咁又未 知幫佢推咗，唔係佢幫 推。都 生澀少少嘅。 O、okay, K， 但係其實唔係好表達到自己嘅，就算你睇翻佢真係訪問嗰啲，只不過起碼叫流利咯。 跟住話講 O K 啦 ，O K 嘅。 咁好啦，咁啊全智賢嗰套我見到個 poster 喎，竟然。咁、 啊、poster 係啊，咁嗱，我唔知佢6月4號呢個期堅定流啊，我唔敢講，因為呢個係一個唔係好可靠嘅網度睇到嘅，係啦，或者係6月4號啦嚇。咁佢哋改咗名啦，呢個叫做血戰新世紀啊，大佬。 又係啲咁嘅咩新世紀。即係都幾無厘頭咁樣，例如 Twilight 個名字 ，吸血新世紀真係拗曬頭。 血戰就正常嘅，之前都好似叫血戰嘅， 反而台灣叫翻迷惘咁，我可能仲 咩迷惘 ？Twilight 係迷惘咁解咩？ 係 嚇係咩？ 暮色黎明，即係其實如果用做 word 題嘅話，解迷惘 可以。哦OK 啦，咦死啦，我哋唔記得睇時間添。好啦，咁我而家啱啱呢個時間就要去呢個休息時間啦， 休息時間啦嚇。咁翻轉頭再傾。 20世紀少年啊 ，OK， 咁休息一陣間。